的，我们不妨邀请大家能够一起打开哥罗西书的第四章，那么了解到呢，就是保罗他在这个经文里呢，就描述了有五位一直支持他的这个同工。哥罗西书的第四章的第七节、第九节、第十跟第十一节。如果你看第七节的话，哥罗西书四章七节，你留意到这个名字叫推基古。那么你看第九节呢，你会留意到呢有奥尼西姆。那么在第十节，你特别留意到有这个亚里达古，那么还有这个马可。那么第十一节呢，有这个耶稣。哦，所以这五位耶，当时保罗提出的这个名字，你们基本上熟悉这几位弟兄的名字吗？当然你可以做一些参考，了解到他们在当时呢，其实在保罗在危机的情况之下怎样的扶持他。那么经文在第十一节呢，特别让我们可以体会保罗所说的他的心声，尤其在下半部他说，只有他们做我的同工，为上帝的王国效力，他们帮助我坚强起来。所以这个止痛药呢，就是来自这个字眼。我们可以看看这样的一个有三个插图可以留一下。所以这个字眼呢，是来自帕雷格里亚。所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插图，所以它的含义就是跟药物呢具有镇痛或舒缓不适的作用。那么最后呢，所以在希腊的原文含有这个帮助，还有呢就是坚强起来。所以当我们读这经文的话，我们就想到止痛药了，所以很容易的联想到这个止痛药。那么在这个字眼里呢，只出现圣经里的一次，所以保罗可以留意到当他写出这样的一句话呢，看得出当时他的确需要这个止痛药。那么可能你会问，保罗是一个非常信心坚强的人，那么有很多经验的人，那么为什么他会需要止痛药呢？那么什么状况让他有这样的这个需要呢？那么显然的，今天的讨论将会帮助我们看出他的确在逆境的时候呢，他无疑的能够得到扶持跟帮助。我们会留意到这三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保罗需要别人强化他，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那么这刚才谈的这五位弟兄怎样的帮助保罗坚强起来，那么我们又可以从他们呢学到什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资料。我们先谈谈保罗为什么需要别人强化。那么保罗在圣经的一节经文呢，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二十九节，可以看看保罗的心声。哥罗西书的第十一章的第二十九节，保罗用了这个字眼说，有谁软弱呢？我不软弱呢？所以显然呢，保罗会来到一种情况，甚至在急需需要帮助。当然保罗不是代表说他灵性有问题，显然的保罗可能是在外在的因素，可能在身体，在可能情绪方面呢，他需要有人就是扶他一把。所以显然的我们可以看得出，保罗也谈到他有这个需要获得这个帮助。那么保罗，如果你认识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的同样的这一章呢，如果你看看第二十三节一直到二十七节，甚至到二十八节，你看到保罗的确他有些时候呢是险死还生的，甚至需要历尽磨难。如果你看看在二十三节的话呢，你找到就是他需要下去监牢里，就是下狱多次，被人拷打很多次。哦，那么甚至在第二十五节被杖打是吗？被石头打，遭遇海难三次，甚至呢深海漂浮呢一日一夜。你有试过这样的经验吗？如果在马来西亚的这个中国南太平洋的话，在那边漂一下一天一夜，没有人呢知道呢你的生还的程度有多少，所以不知道。所以保罗有经历这样的一种情况，哦，甚至遭遇海难三次。那么在第二十六节经文说，他历经江河的危险呢，强盗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还有城里的危险， 旷野的危险，海上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那么他睡得好吗？二十七节说他也有不眠不明，又饥又渴，多次缺粮，侧身挨冷。所以可以看得出保罗在生理方面，在压力甚至在考验方面的确经历了不 很难受的这种情况。二十八节特别谈到他甚至为各会众的情况呢感到忧虑，而且天天压在他的身上。所以无疑的保罗需要鼓励吗？如果你读了这些经文，显然的需要的。他显然的在这样情况之下呢，他需要有人帮助。那么我们留意到保罗更伤心，更非常让他心痛的呢，当他传道在囚，他在囚禁的时候呢，他有机会跟当时的血统上的犹太人做见证。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些响应好消息的人完全没有体会，他们甚至呢无动于衷，甚至连保罗所遇到的遭遇呢他们也不感兴趣，所以对他非常冷淡。所以保罗可以留意到甚至有些人听了好消息，但是完全的没有说对好消息有所反应，所以这令保罗呢也感到痛心，尤其在监牢里听到这样的一些报告。所以保罗的确很需要呢这个止痛药来让他得到这个纾解。那么刚才谈到那五位的忠心的朋友呢，就是在当时呢那么不离不弃的呢，那么奋不顾身的成为他的真朋友，使他的痛苦可以大减，甚至呢让保罗能够呢重新得力。那么他们怎样的帮助保罗坚强起来呢？这就是我们会谈谈进一步的这个资料。我们不会一一的谈到这位忠心的弟兄所帮助保罗坚强起来，我们会特别谈谈就是保罗基本上需要些什么在监牢里。你可以想象当你被关在牢里的话呢，你这一点就是你没有这个自由，可能你的活动呢都是在怎样呢，就是在这些所谓的监牢官看着你，他会监督你，甚至呢可能你不能够亲自做一些东西。所以保罗当然有这样的一个殊荣，可以接待这些访客，所以他们呢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可以让保罗得到一些基本上的生活的需要，比如说食物啊，还有冬天要穿的衣服，甚至呢这些弟兄可以通过这些保罗所要的这些书刊研读的这些书卷呢可以呢带给他，所以这样保罗呢就能够继续在灵性方面呢得到装备。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些弟兄乐意的为他代劳呢这是好的，为什么呢？有些时候呢保罗有写信去到别的会众，那么需要通过谁呢？就是这些弟兄，所以他们老远的去到一些地方把保罗的书信呢那么会众一个会众的那么传达给他们。除了给他们之外呢，保罗也希望听到他们的报告，是吗？又是通过谁呢？也是通过这些弟兄，他们也乐意的呢把这些鼓励性的报告呢转告给保罗，那么保罗就听到这个报告呢得到鼓励。所以在这个没有自由的囚禁当中呢，保罗能够继续的通过这个弟兄了解会众的情况，那么信心就得到鼓励。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留意到呢，从这样的精神里我们体会到这些弟兄有表现所谓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当然他们也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做这件事情。那么其中的一个经验就是亚里达古呢这个弟兄，我们可以留意到在哥罗西书的第四章第十节，我们可以看看保罗怎样的形容他。哥罗西书的第四章的第十节，那么保罗形容他是一个坐牢的同伴，跟他一起坐牢的。所以显然的亚里达古呢曾经跟保罗一起的在监牢里呢一起的共度一些时间。那么甚至呢有一次呢，这个保罗跟亚里达古呢他们在以弗所地区传道的时候呢，那么当时呢有些人崇拜当时的这些所谓的阿尔辛尼斯女神，所以你留意到在那个场地里呢有很多人做一些所谓的神砍，是吗？他们为了做买卖。那么当保罗来传道的时候呢，显然的对这些做买卖的这些偶像的当然不高兴，因为你会讲的影响他们的这个生意，所以他们就开始呢就是用一些诬告的话谈起保罗基本上呢是危害他们的经济的安全，甚至呢他们也声称呢如果保罗继续传道的话呢他们这个女神呢可能不保。所以 因此呢，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些暴民呢就引发了怎样呢骚动。那么结果呢，这些暴民呢直冲保罗和这个亚里达古，甚至包括该犹，他们就把他们追到这个剧场里。那么显然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以说暴民的这种行径呢是可能很可怕的。他们可能拿了一些武器冲上你的话呢，他不管你是谁，就是可能就是会通过武力呢去行暴。那么我们可以说当时呢，他们的处境是相当危险的，可能连生命也不保。那么刚好呢，我们说幸好城市里的有一个书记官为他们解围，那么结果呢，这个情况呢就受到缓和，那么保罗和他们的其他同胞呢能够呢就是安然的无恙。好，这个例子呢说明了亚古达古呢，对不起，亚里达古这个名字很难念所以可以留意到当时呢，如果亚里达古呢他有一点惧怕的话，要跟保罗去传道，还要去这样危险的地方传道，还要被打，还要甚至被人追的话呢，或者换一个地方传道好不好？但是这个亚里达古没有这样想，他继续的按照保罗的指示一起的去传道地区，所以他们勇敢的这样做。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跟保罗做同伴的话呢，你会认为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选择宁愿过做安宁的生活，不去传道。但是我们看到亚里达古的确是保罗的忠贞的同工，他乐意的呢就是跟保罗一起共事。所以从这件事呢，在传道方面呢，亚里达古是保罗的止痛药。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甚至在传道方面呢，我们一起传道的话呢，也可以成为互相彼此之间的止痛药。那么我们可以从保罗的这个例子呢又学到什么要点呢？我们可以会谈谈两个要点，我们会分析一下在这种情况之下保罗的情况跟那五位的弟兄，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些什么。首先我们可以看看当保罗的处境的时候呢，保罗承认自己在困境中需要人扶持，所以保罗有一个很谦卑的心，他需要人帮助，所以也意味到呢，保罗很乐意的接受别人的好意。有些时候我们会感到不好意思麻烦了，或者呢，可能我们感觉到很丢脸的事情，要人家帮我很、可能我自己可以的。但是有些情况呢，我们留意到保罗的情况有些时是无法做到的，所以他需要呢人呢能够伸去援手。那么我们看看圣经有些例子也说明了，其实我们有些时候需要帮助的。还记得耶稣吗？他是一个完美的人，当他在临终的晚上呢，他讲座呢，根据在希伯来书的5:7，看看耶稣他讲座，希伯来书的5:7，我们留意到7说，基督在世的时候呢，曾经呼号流泪，再三恳切祈求，请求能救他脱离死亡的上帝，他因为敬畏上帝就得蒙垂听。所以留意到耶稣完美的人，也在最非常难熬的这个情况之下呢，通过祷告而且流泪的祷告，那么恳求帮助。所以完美的人都耶稣都想要求人帮助是吗？那么更何况我们不完美的人。那么结果我们留意到耶和华通过天使呢，让耶稣呢重新得力，他就能够呢在当天的晚上一直到他死的他都能够呢忠贞到底。所以我们可以留意到呢，今天我们也需要帮助能够得到强化。当然我们可以说，当我们要得到帮助的话呢，千万也不要这样的一种想法，觉得我们永远不需要别人帮助。因为基本上我们大家都是凡人来的，我们都有肉的，会痛的，或者有些情况压力之下，我们的情绪也会影响我们的，所以我们人呢都会在一些逆境的时候呢，可能很容易感到脆弱，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有人帮助。所以保罗就是让我们可以体会到他需要在困境当中呢得到帮助。那么年长的弟兄姐妹在会众里呢，我们看得出在马六甲会众很多弟兄姐妹都很乐意的扶持年长的弟兄姐妹，这是很好的一个精神。所以他们也需要帮助的话呢，那么他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乐意的呢接受帮助、所以不要不好意思，所以当你需要的话呢，可以提出来我很需要帮助，那么弟兄姐妹会看他们的情况之下呢 可以呢给予他们帮助。那么长老呢，有些时候呢，如果在会众你不够长老怎么办？或者一个长老可能要做很多不同的这些职分，他可能也需要帮助的时候，那么他也可以谦卑的呢，那么承认自己的能力，寻求帮助。那么将来呢，会众里呢就能够好像什么呢，亲如一家，那么这种关系呢就会越来越亲密。所以想想看，如果自己帮 我不帮你，你不帮我的话呢，大家都可以自己做的话当然是好，但是互相帮助的话呢，可以互相了解，可以了解到原来你也是有需要，我也是有需要，那么互相帮助的话呢，我们基本上让人有机会呢显出他们这种甘心乐意的服务。所以这样的一种精神可以维系基督徒的这种关系和爱。所以保罗可以看得出，他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也让这五位弟兄看得出他们有这个爱和忠贞的爱表现出来。所以从第一个要点，我们从保罗的经验学到什么呢？我们要就是有患难的时候呢，要什么呢？要帮助，要求帮助，就是这样而已。我们看第二个要点，就是在困境当中呢，我们也要向人伸出援手。可能这个人在求，但是没有人反应也不行，所以我们也要有一些态度的精神呢去反映出来。甚至呢，我们需要有勇气跟牺牲精神。好像刚才我们特别谈到这个亚里达古是吗，他的例子，他愿意冒生命的危险，那么呢来帮助保罗。所以我们看得出今天我们的这个社会局势越来越糟糕了、哦、如果你看看撒旦的整个制度，你看新闻没有一天是好新闻的。那么世界的局势在污染问题、粮食问题、贫穷问题、生活价值观，还有呢我们说甚至在政治宗教一直走下坡，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会来到什么情况呢？圣经预告就是圣经的大患难。大患难没发生之前呢，可能还有天灾人祸迫害等等，所以需不需要帮助？的确需要的。所以弟兄姐妹呢，我们就要做好准备，要献出一份勉励，帮助会众里的每个人，那么强化弟兄姐妹。我们看看圣经的一些经文就能够体会这个了解。在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的第十九节，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十九节，那么经文读到说，我们的这个希望呢，就像生命的锚一样呢，又确定又牢靠呢，而且身穿垂蔓进到里面去。所以你可以留意到这里用了这个锚，锚就是船很重要的一个工具来的。这个锚呢，基本上是有稳定的作用、哦、就好像英文叫做 anchor， 当它下到这个海床里呢，它会紧扣这个海船，那么这个船呢就能够讲呢不会那么容易摆动。遇到这个大风浪的话呢，因为有这个锚，它可以稳定那个情况。有些船呢，大船呢可能需要更多锚。甚至在古代呢，如果你看一些船的话，甚至呢三个还不够，要四个。有些他们要出更深海的大海的话呢，他们遇到这些风浪的话呢，他们就需要更稳定的锚。那么一般上这个锚的重量呢都是很重的，可能来到500多公斤左右，一下去的话呢，它直通海船，它就可以在这个石头方面呢扎根。当然我们要谈的不只是个锚而已，我们谈到这个从船到锚的这个中间那部分，你留意到这个工具呢，也是他们非常留意到的，那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铁环，也就是说每一个船锚的铁链。这个铁链的重要性呢，如果没有铁链的话呢，你不懂你可以下到这个船，可以找到这个海船吗？所以这个铁链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留意到呢，在强化别人的信心方面呢，我们基本上这个串上每一个铁链，那么直通这个海船，那么牢牢的扣住，使到整个上帝的组织呢不会那么的动摇，能够应付呢这个属灵的风暴。我们有哪一些铁链呢可以帮助我们呢？保罗、彼得有谈过哪一些方面？我们可以看看彼得前书的一章五到八节，我们可以列出来有八个这个铁环或者铁链呢，可以紧扣船跟锚之间。彼得的前书 第一章的第五到八节。对不起，彼得后书，彼得后书一章的五到八节。如果你留意到这个经文，我们把它拉出来的话呢，你会找到呢，在第五节就是信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美德，第三是知识，那么第四是自制，第五是忍耐，第六是敬虔，那么第七是爱弟兄之情，那么第八是爱心。这个是我们在刚刚的大会呢看到什么一样一样的品格慢慢显露出来。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可以不妨的问问自己，我可以成为会众里的这个 铁丸吗？那么成为那一份子，那么我们就可以牢扣这样的一个锚，那么维系这个希望，还有这个船能够维系起来。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想的话呢，我们就有这个目标，很乐意的去强化弟兄姐妹，伸出援手。即使呢，我们可能呢会面对一些考验，或者需要很大的考验呢，我们也乐意这样做。那么我们可以留意到，在今天呢，我们也在去年的这个大会是吗？我们看看那个戏剧是吗？就是一个弟兄，他突然间他的爸爸儿子遭遇车祸，那么之后呢，他也得了重病，那么经济的状况出现问题，那么他甚至整个人的情绪也影响到他，所以有些时候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在任何人身上，一些悲剧会发生，甚至可能先驱可能会面临了一些生病的问题，可能经济家庭突然间有病倒，他需要照顾，所以他需要人呢去扶持他们。甚至在工作方面呢，我们可能遇到一些不合理的老板，他可能要我们长时间的工作，来到聚会呢他们很疲惫了，所以我们要明白给他们安慰。甚至呢，有些在学校的年轻人，他们面对崇拜这些国旗的这个问题所以这种种的问题呢，他们同样的也需要有很大的忍耐。一家之主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会众里呢有不同的情况是吗？所以我们会成为这个铁丸吗？那么帮助他们好像连扣起来，紧紧的扣上这个海床，那么这个动摇的方式是会有的，但是不会动的太多，他就可以稳扎稳打的呢能够应付呢这个大患难。所以这个阶段呢就是帮助我们，只要我们付出努力呢，说一些鼓励的话呢，帮一点小忙的话呢，我们都能够成为会众的止痛药。所以从五个弟兄跟保罗的关系呢，我们都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呢学到这个止痛药。所以我们可以留意到呢，不论在生活的不同的情况方面呢，比如说单亲家庭也好，或者面临情绪方面，或者慢慢的产生抑郁的问题，都有办法能够解决的。因为上帝呢有很多方法呢帮助我们，他的会众、圣经的话语、天使、圣灵，那么还有上帝的许多许多的方式，甚至我们的生活未来的希望呢，乐园的希望呢，都能够紧紧的牢着我们对上帝的关系。所以我们会这个资料呢，主要是帮助我们看出我们的生活会接近末期，我们会面对更多更多的这些挑战，不要让这个问题打倒我们，但是我们需要的像保罗一样求帮助，那么我们身为会众里的每个人也能够乐意的去帮助弟兄，让他们重新得力，恢复这个属灵的健康，那么可以成为得到强化的。所以不论我们扮演的任何角色的话呢，我们大家都是止痛药。所以你是会众的止痛药吗？所以相信你们大家都是，我们很高兴你们继续的这样做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大家一起的度过这个大患难，那么到时呢我们就能够有美好的这个乐园希望，那么指望以待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整个最后的这个演讲特别谈到的要点。那么在这里我们要谢谢侯弟兄和他的妻子，虽然他们有一些状况他们也托我们呢就是把